喂，好欢迎大家嚟到最新一集， 第六集啦， 第六定第七啦， 第六集 嘅电影率先睇啦。咁我系啊，你哋嘅节目主持人啦，试日观影嘅版主 Alex， 我系希观影几时嘅希。 喂，嚟到暑假尾声啦，差唔多 系啦。 咁今次啊，又有啲咩特别好嘢介绍下？ 咁啊，今个礼拜都有一个叫做电影界其中一个唔大唔细嘅盛事啦，都叫做 O K 嘅呢个系啊，国际电影节啦，系啊，咁其实电影节就啱啱十五号开始啦，就叫做正式开幕。咁今次开幕电影咧，话呢套其实都有少少期待嘅，其实因为如果有睇开呢一个系列嘅电影，其实讲紧杀破狼啦，咁系由即系由以前开始到冇几耐之前第二集啦，咁今次原来佢去到第三集啦，咁今次会讲啲乜嘢咧？一阵会讲嘅， 一阵间会讲，系啦。咁呢套都系下个礼拜就正式 重点之一啦，都系系啦。咁另外咧，咁其实有一套闭幕电影啦，咁闭幕电影咧，其实佢拣咗伊朗导演啦，咁系一个阿巴斯基亚路斯达米嘅一个遗作啊，叫24格嘅。咁呢套就未，其实啲资料就未清楚，其实套系讲乜嘢啦。咁但就知道，但系话以24格唔同嘅菲林而去拼凑成一套电影嚟嘅。咁都其实几有趣嘅呢部电影就咁都。 呢、這个唔会上正常。 呢、這个就唔会啦呢、這个。咁但系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但系咧，唔知道阿希有冇发觉咧？好似近排啲电影节咧，都好中意放啲修复。一系咧就旧片， 系啦，或者 3D 化啦 ，3D 化啦，但 3D 化都唔算太多啦，其实系嘛？ 如果三月嗰个都算多嘅，每一年都系咪一套？ 总有一两套啦，但系我即系发觉咧，无论话香港又好，或者其他地方， 台湾都系啦， 台湾都系，即系总会有啲修复嘅。今次又系下国际电影节有整几套修复电影啦，咁佢有啲系搵啲肖像嘅一啲嘅导演啦，即系例如好似有卓别林啦，查理卓别林啦嘅一啲旧嘅电影又做修复， 系啊， 系啦， 同埋喜剧之王啊嘛，好似系 喜剧之王系啦， 嗰、 那 个系 佢都叫银幕，佢都叫银幕重现啦， 系 啦，咁但系例如好似佢又将冇耐之前修复咗嘅甜蜜蜜啦，又再做一次嘅， 仲有新不了情啦， 新不了情啦，系啦，咁同埋当然佢有个焦点嘅，就杨德昌，系啦，咁佢都会将佢所有嘅电影都放翻晒喺电影节嘅节目放啦，咁其中今次咧，佢就放咗《姑娘街少年杀人事件》嘅。 即系其实都系翻炒啦，三月因为三月嗰阵时都做过一次嘅， 系啦。咁佢之后其实基本上都每个月都会放翻套杨德昌嘅电影嘅。咁但系咧呢、這个呢集戏都不特止，其实最令我最吓惊嘅就系洪尚秀啦。啊，每年总会整一两套出现嘅。 系老老实实洪尚秀，我已经唔记得咗边套开始，我已经讲过呢个一定 blacklist 唔会睇。 我好中意 blacklist 佢啦，已经 系啊。 即系我知道都应该好多。文青啦，都好中意睇洪尚秀嘅。 即系我自己就觉得几做作嘅佢。 其实我谂我系头一两套，即系处理心机我都 OK 嘅。咁但系之后基本上佢每一套电影我都系已经唔敢再去睇啊。 同埋做咩套套都要阿金敏喜佢两个。 今次都系 系啦， 今次仲有一套系有阿边个 Isabel Huppert 喎。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反而 都吸引唔到。 冇错，我其实觉得系吸引唔到嘅。唉，总之都系怪怪地嘅，真系，所以不过冇办法啦，始终都系我谂系电即系影迷上都会去睇嘅，咁所以就始终都会去睇有冇人去买飞睇啦。 系啦，同埋特别在咧，今年我发觉系啊，终于冇咗 Woody Allen， 冇情迷咯，今年。 太好啦， 年年都要整套情迷乜乜去做呢个闭幕电影，今年就 好似话搞未搞掂啊嘛， 系咯， 系啊，咁咪所以，唔系佢今次佢银幕重现嗰套咪有一套系 Woody Allen 咯， 系咯系啊系啊， 系啊，咁但系终于唔识咗情迷乜乜乜情迷乜乜啦嘛， 即系其实我都初头Blue Jasmine 我 OK 嘅，我知你唔 OK， 咁但系 我真系唔 OK Blue Jasmine， 去到后面嗰几套话我都越睇越顶佢唔顺啫， 基本上 Blue Jasmine 开始我都已经 blacklist 咗佢啦， 我又 blacklist 埋啦， 系 blacklist 咗好耐噶啦。即系睇下你嘅情迷咩啦，下次 系咯，下次都系情迷，因为其实都香港嘅发行都已经将情迷当咗半个 Woody Allen 嘅、 哦，一系就 代名词噶啦， 已经系嘅。咁总有啲戏嘅导演都系揾啲代名词嚟去代表佢嘅， 系啊， 咁其实今年就即系放嘅电影都唔算话特别好多，就33套嘅。咁睇下你哋自己啱睇边套啦。 但系 特别在我发觉今年好似冇乜啲亚洲电影，因为我自己 日本电影 系啦，我自己如果系下国际电影节，我比较中意拣啲 日本啊， 系啊，日本 啊， 台湾 啊，甚至你话南韩啊嗰啲，其实都唔差嘅。 南韩咪有龙上手 啊 ？Sorry， 啊，龙上手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都冇以前咁多啦，选择上面 系咪今年影展前后啲电影全部都冇咁多呢一类电影咧？ 咁就真係不得 已。都唔係喎，其实如果你話日本电影，其实荷蘭隻咪套光都有机会啊，都可能有机会，因为有發行商买咗。 哦。 係呀，就唔知係咪因为咁嘅原因，所以都唔係啊，有好多，其实好多电影都係咁嘅，即係有發行商，但其实都可以佢选择性放唔放嘅啫。 其实这个夏日国际电影节，我觉得近年有少少变咗係一啲戏院买咗嘅戏嘅啲优先场嚟㗎啦，已经係。 咁 商業化咗好多， 其實電影節都係呢一個趨勢嚟嘅， 係啊， 即係你始終你冇電影發行商去 support 嘅話，其實佢都比較難揾， 比較難做嘅， 係啊，因為同埋睇翻今次個 list 入邊都有好幾套都有電影發行商買咗啦， 係啊， 咁我其實覺得幾即自己其實幾有趣想去睇嘅咧，其實係講緊係格里斯馬基啊，即係呢個荷蘭導演啊，嗰套電影叫做《希望在彼方》。 系 呢套其实我自己有啲兴趣，芬兰导演啊， 芬兰 系咁，其实我都有啲兴趣嘅呢套都，因为始终我几中意睇佢嘅类型嘅电影啊。 我就未睇过嘅， 你未睇过？ 未睇过， 因为佢之前有套叫《波头前失魂后》， 我知道我知 道，系啊，咁其实呢套都几有趣，我觉得系，咁其实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呢位导演。 呢套系上正场啊嘛，好似都系， 就系有发行商买咗， 系咯，因为发行商 都系嗰间嘅啫， 系啦， 咁安安乐乐咁去睇啦，始终可以。咁但系其他即系始终佢今年都系即系偏向欧洲电影多啲， 系啊， 系啊，咁所以不过你有冇啲心水啊？你自己本身 今年我就真系睇落冇乜。今年真系兴趣不大， 嗯， 其实我近几年都唔知道啊，夏日呢个电影节近几年 嘅吸引力 都越嚟越低啊！对我嚟讲， 因为可能有机会 CineFan 即系始终佢呢个 program 咧，每个已经 run 即系每个都营运啦，叫做咁都好多电影其实都唔需要话系规限于某一个电影节先会睇到咯。 系啊系啊 系啊，咁我其实之前都同某啲即系电影节嘅即系主办人去倾过电影节。即係嗰個趨勢嗰樣嘢，即係其實佢哋都覺得有幾樣可能性，即係影響到點解啲觀眾唔會再入場睇電影節。即係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個選擇性已經可能變太多啦， 太多啦， 你唔知點樣去揀啦。 係啊， 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而家睇戲實在太方便啦。 係啊， 係啦，咁但我都係堅持堅持係我唔會上網睇電影嘅。 系 系啦，咁所以我都系坚持去戏院睇先嘅， 睇先 先同埋睇碟嘅， 系啦， 即系我都系坚持呢一类咁嘅人嚟嘅，咁所以电影节我都会依然去支持嘅，咁但系咪有我呢一类人咁多嘅观众咧？啊，真系不得而知啦， 真系不得而知， 系啊，即系起码， 但反而会亚洲电影节，我觉得好多人睇过咗，仲系好热门嘅， 都好热门啊！睇下佢今年又拣咩戏啦， 今年拣咩戏啦， 系啊，咁其实唔知会唔会真系嚟紧太多亚洲片，佢哋会选择晒，咁所以你喺呢度都少咗放咯， 可能有呢个机会啦， 系啊，因为其实早排都去咗台湾睇台北电影节啦，咁其实。今年嘅台北电影其实即系台湾电影啦，其实都算唔差嘅，系啊，咁同埋都有啲系有惊喜嘅，但就唔知点解今次啊有冇机会放啦？ 可能上正常啦之后， 有啲都比较难嘅其实，咁但系可能即系可能头先所讲啦，亚洲电影节会唔会就俾佢哋已经选择咗咧？ 系啦， 咁啊变相下国际电影节个选择性又少咗咧，咁所以就趋向变咗系一啲欧洲嘅电影比较多啲咯。 系啊。 系啊，咁所以都其实系即系如果你谂嘅话，咁当然啦，开幕电影大家都会期待嘅。 系 啊，咁不如我哋 而家就讲下， 就讲啦， 系啦，咁睇完 系啦，《杀破狼》《贪狼》啦，咁系叶伟信执导嘅今次就 系啦，因为上一次系俾咗阿 郑保瑞嘅， 咁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嘅 style 都有少似， 其实都 比较。比较阴暗啲啦，比较沉重啲嘅啲题材都系，但系同埋都系好中意拍。 即系你睇翻郑保瑞拍《爱作战》都可以拍到咁阴沉嘅爱情电影，都系几攰唔到嘅。 系啦，咁其实郑保瑞我会觉得，近年佢比咗黄百鸣之后咧，有少少跌咗锅，我会觉得佢，拍咗一啲大型嘅商业片啦，可能 无限 loop 嘅叶问啦，第四集又嚟紧啦。 啊 ，3D 啦嘛，今次 我唔知系咪 3D 啊。 唉，上次睇呢一个 4DX 啊， 嗰啲 几个人嘢， 几个人 系啊。咁同埋可能拍咗啲咩开心魔法啊，仲有我哋伟大嘅冲上云霄，就唔系黄百鸣啦呢套，咁但系都唔系佢以前嘅风格咯。 少少变咗质咯，即系其实始终佢以前朱丽叶、月亮山伯啦，或者系爆裂刑警啊，即系呢啲即系其实我觉得系叶伟信最初期或者新发寿司 系啦， 即系呢啲我觉得系呢啲近期 几有 style 嘅佢以前嗰啲， 即系又或者系几少少偏向系个人风格化嘅，但系即系好似头先所讲叶问啊，又或者系开心魔法呢啲就偏向真系 真系好商业化 blockbuster 啦，已经系， 同埋甚至早少少可能龙虎门啊嗰堆都已经开始 变咗质噶啦，系啦，少变咗质噶啦。咁嗱，佢杀破狼之后搞咁多年啦，而家拍翻第三集啦， 系啦。 咁你又觉得点咧？ 我觉得系 OK 嘅，咁但系。始终叫做猪肉在前啦，咁我觉得点都系上两集好过今集啦。 我就觉得今集嗰个元素呢就好似多咗啲嘅。 系。 即系尤其是佢好似今次系主要真系趋向咗去打斗嗰方面呢，好似真系多咗啲嘅。 你我反而觉得少咗。 你都系少咗，我反而多咗喎。不过今次可能佢个背景又放咗落去泰国度呢。 泰国啦。 又搵阿 Tony Jaa 嚟帮手啦。 哇！我初头以为佢会同上集有关系，又叫同啲真， 完全冇，完全两回事，真系。即系其实人物角色都几乎一样噶啦，又系古天乐， 又系古天乐。同埋咧，我先发觉啊，原来啊，我因为我初头我唔以为呢套系同嚟紧嗰套狂兽系有关系嘅， 系我真准啦，我就 系啦。咁同埋嗰套狂兽原来又有林家栋，同埋亦都有今次呢、這个啊吴月系咪？ 吴月系冇错，吴月 又系有佢两个。咁我啊个题材又系咁相似，系同一间发行商。我初头真系以为 系冇咗古天乐啫， 系冇咗古天乐， 唔使今期流行咯。 系啊，咁我呢个题外话啦，系啦。 咁其实狂兽都不讲翻狂兽，都系其实佢都之后会上啦。咁但系而家就讲翻即系杀破狼贪狼先啦。咁其实我记得之前同你倾开嘅时候咧，你都觉得话啊，点解会同杀破狼有关嘅咧？ 其实都。呼应翻去一个系比较阴暗嘅一个宿命嘅 个命题啦，系啦，同埋有少少都系讲紧生命延续生命嗰样嘢啦。因为其实第二集都系只讲呢样嘢嘅，系啦。咁但系今集就更加明显，但系基本上去到最后个情节嘅时候咧，就已经讲到一个宿命啦。即系啊，原来就算佢点样发生件事都好，其实最终都系解决唔到噶啦。最终都系要搵个方法去令到，即系其实叫做系报仇又好啊，或者系点样都好啦。 系 系啦， 咁不如讲下今集嘅故事啦。咁今集故事咧，就其实都又唔可以话好复杂，但系初头咧系啦，初头铺排起嚟咧，你又会觉得啊，佢到底想玩乜嘢咧？咁就系讲男主角啦，古天乐嗰、那个同佢个女咧，就关系就唔系咁好嘅。 嗯。 咁去到佢个女大个咗，咁有某一次就因为有一啲原因啦，咁就 关系更加变到僵硬咗啦， 叫做出走去散心啦。咁喺佢去泰国芭提雅去玩嗰阵时咧，就突然之间俾人绑架咗， 绑架咗吓。 咁音讯全无，咁啊古天乐咧饰演嘅爸爸就去泰国去追寻呢一个真相啦。咁去到嗰边亦都识咗一个啊，咁啱原来佢哋有咁多识广东话嘅， 其实泰国都多噶。 呢、啊這个真系唔 呢、這个都应该系真嘅，系啦，多华侨嘅。 系啦，就识咗一个都系叫做华人嘅警察啦。咁就同佢一齐去， 只不过配音啫喺度 追寻呢个真相啦。咁另外咧就冇爆橋啦，咁系啦，咁跟住發展落去咧，就亦都系一個比較悲慘嘅一個結局啦。咁咧好多人都會睇下，哇！古天樂識打咁樣，今次咧就幫佢安排咗一個背景咧，佢都係個警察嚟嘅。 係啦，係啦。咁同埋今次其實我覺得古天樂今次咧都比較多啲發揮嘅， 係多啲， 即係唔係淨係靠個樣嚟去做表情嘅，係啦。咁同埋即係可以讲下今次啲故事就咁样啦。其实我觉得今次个故事其实即係除咗係有少少延续返之前嘅命题之外呢，其实佢都将个故事摆落个泰国度呢，其实我都觉得係将个铺排咗阿 Tony Jaa 出嚟呢，就俾几场戏佢打完之后呢，咁其他演员都一起打埋一份嘅，即係多咗动作嘅入面，即係我咁个想象会係。係啦，咁但係即係你话如果係咁样动作同个劇情咁去 balance 嘅话，其实我觉得今次就好似其实 主要是想在劇情方面会多少少。 因为其实有前大半套戏都基本上文戏。 文戏比较多 的。我都同意最尾是一路打下去的。 嗯。 咁但是点解我有少少失色呢，是因为其实上两集都有啲好深刻动嘅场面。第一集佢同阿 廖启智阿夏兆星。夏兆星嗰场我觉得比较深印象。 刀仔嗰场阿吴京同阿 甄 子丹。咁就喺个后巷嗰度有片刀仔啦，咁啊片下片下片到话唔惊，依家就40亿啦， 系啦系啦， 咁啊多谢甄子丹啦， 系多谢佢啦，系啦。 咁第二集都喺个监狱嗰度，唔知五六分钟一个镜头直落，嗰场都好深刻，但系今集我觉得就少咗呢一样嘢。 但反而我觉得即系几集入边，我比较中意文戏多啲咯，即系啲所讲啊夏朝星嗰场喺个电话亭度打电话翻俾佢女。之后嗰场临尾俾人俾阿吴京杀嗰场咧，其实嗰场我睇到喊嘅，系即系完全系最深刻印象嘅，即系对于成套成个杀破狼嘅 series 嚟讲。咁你今集咧其实都有少少类近嘅， 都有， 系啦系啦，即系其实所以我系会中即系虽然打戏 系 好睇，但我会比较中意文戏多少少。 系。咁文戏方面都开头我写得都几节奏明快嘅，因为啊佢啱啱失咗踪，咁你去到又逐个线索咁样追上去，咁。睇落去都几紧张嘅，同埋佢喺佢呢套系得系啦，九十八分钟啦，咁成个半钟你都唔会话有啲咩闷场，咁呢一样都值得欣赏嘅，系 都系我其实都觉得系近期叶伟逊有少少回勇啊， 系啦， 回勇啊，真系回勇，即系同埋系真系 拍翻 佢自己 属于佢自己嘅一啲戏， 系啦系啦系啦，咁都讲下啲演员啦，即系头先所讲啊，古天乐都吓。俾翻啲戲去演啦，其實成套入面我覺得有少少驚喜嘅，其實呢個都爆得嘅，因為其實之前都有報道講過，就揾翻阿雪兒。 啊，系 做佢老婆，即系其实之前如果有睇开电视剧嘅话，都应该。 我冇谂过，你咁讲我先醒起。 系啊，电视剧啊，嗰度诶，好耐之前啦吓。 系啊， 咁其实佢两个系拍，即系拍过嘅，咁即系好多，即系其实话咁多年揾翻佢哋两个做一个夫妻嘅角色，其实都几有趣嘅。 系啊， 不过虽然即系只得好少场数啦， 叫客串啦， 系啊，叫客串啦。咁当然 Tony Jaa 出嚟都吓有少少惊喜嘅，即系都系打到 Tony Jaa 嗰场都好睇嘅，虽然我觉得有少少夸张。 系，都系， 但系啊，因为始终都系阿洪金宝大哥嘅动作导演啦，咁佢设计嘅场面都夸张得嚟，佢都会谂过啊，点样去制造一个美感出嚟、嗯？我觉得呢一样佢分开嚟，即系叫分开两个角色去打啦，咁个场， 嗯， 都几精彩嘅， 系精彩嘅，其实即系 Tony Jaa 嗰边系好睇过阿吴越嗰边， 即系吴越嗰边，其实我都觉得系似系文戏多啲嘅， 系 即系同埋佢，即系我对佢印象都唔叫太深啦，即系 我第一次。 都系应该第一两次嘅啫，即系你 应该有做过，但系你冇留意佢系。 系啊，咁你之后狂秀佢都系担正噶啦，其实都 系。 系 啦，可能都要捧翻一个动作明星，因为佢真识打 喎，真系识打，你望到佢真系劲噶，因为系啊，即系你睇下佢有几场戏，真系打得好犀利。 系啊，但系反而即系我琴晚 post 咗啦，好多读者又问话古天乐嘅动作场面发挥点啊？我觉得其实今次佢都真系有啲系有打嘅，但 系啊，但系都有爆咗某啲嘢啦。 都咁，但系你对比之下，阿古天乐系你会睇到好多系用好多剪接去， 当然啦，当然啦，当然啦，系即系始终你都冇理由搵个大明星去拍咁多打戏啊， 系 咪先？即系有石身噶嘛都要，即系其实诶，佢今次搵呢一套戏做开幕电影，其实都不足为奇嘅，因为你近期真系冇乜香港电影， 冇乜系啦，冇乜香港电影， 系啦，咁同埋近期嗰两套香港电影都系都系同一间公司发行噶啦。 近期嗰两套 咪就系狂秀同佢咯， 啊系啦， 都系同一间噶啦。咁你选择性即系 今年暑假冇乜香港电影啊嘛， 都少。 除咗伟大嘅今晚打丧尸， 伟大今晚打其实建军大业算系讲香港电影， 系啦， 一半啦，一半啦，系啦。咁但系呢一套即系嗱，寻日记得阿叶伟信出嚟做 greeting 嘅时候都话，大家支持香港电影啦， 系似嘅， 系啊。咁支持香港电影之余，其实你见到佢开头啲 credit 咧，一堆大陆 都 系北京啊、上海啊，有阿里巴巴啊，有。不过其实今次呢套就明显上就少咗一啲叫做大陆元素嘅内地元素嘅，即系可能除咗吴越之外，即系 但佢个角色系融入到佢套戏嘅， 融入到嘅，即系你变翻一个叫做华侨又好个角色，其实都可以配合到成套戏嗰个节奏嘅。 系啊， 系即系其实我都几即系呢套戏都几欣赏嘅，有多位即系其实我自己睇到都几感动嘅，即系当然去到后段嗰啲情节啦， 后段就其实真系越。 拍越沉重啦。不过都系贯彻翻呢个 叶伟信嘅风格啦。 呢个系列都系中意玩啲沉重。 系啦，咁 就睇佢悲到尽头是希望啦。 系啊，咁但系佢都话，其实呢套戏系已经系佢个三部曲嘅 last 噶啦。 系啊， 系啦，咁之后会唔会有杀破狼四咧？就唔知嘅，你知，因为你知噶啦，话唔会突然间整到出嚟噶啦。你出《救治命》啊，突然间整第三集，系咪先？啊， 咁但系反而今次我都觉得有少少失色嘅咧。 嗯， 因为我自己觉得啦，尤其实好多情节系比较刻意同埋比较巧合。 嗯嗯， 即系譬如去揾佢个女嗰啲线索方面，即系其实有好多系唔铺得唔咁自然，嗯嗯，好似系啊突然之间有个角色走出嚟就会同你讲啊有啲咩线索啊咁，呢一样我铺排起嚟可能同之前嗰啲作品系差咗少少嘅，同埋刻意要兜翻呢个宿命呢个主题，我觉得都。 都系要兜少兜咯， 冇之前嗰啲写得 咁流畅，系啦，系啦，咁始终佢都揾咗两个都叫比较新嘅编剧啦，咁可能呢啲都会有少少嘅问题所在啦，叫做系啦，不过点都好啦， 都值得睇嘅， 值得睇嘅，下个礼拜喎。 系啦， 下个礼拜 唔即系我哋出街就今个礼拜啦，出街嘅时间系 啦。咁但系套戏就下个礼拜， 唔系出街就即系嗰个礼拜。 系咯，系喎，系喎，咁个礼拜系啦，咁啱咁就可以大家留意下啦。 系啦， 系啦，咁下一节啦， 先啦，下一节再倾啦，其他 好。